我现在读大学，今年大二了。现在学生熬夜也挺平常的，平时应付各种考试啊、大小论文呢、啊，经常会熬夜，而且有时候宿舍同学一起看看电影啊，或者是开个卧谈会，侃得忘乎所以了，其实不知不觉就特别晚了。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，也不是说白天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，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呢，晚上特别静，效率高些。 像完全变了一个世界。没有你耳畔呢呢喃喃的安慰，我的心还能再奢望些了解。我活在你的伤悲，让记忆啃噬心扉。男人对过往并非无所谓，你说总要流过泪才能发现真心最在爱里学会不后悔。这些年我把所有感情都拒绝，也许只为了等待一次重来的机会。 这首夜歌也许是女人的一声叹息。我看到这样一段话，你好像为你的离去找到了许多理由，什么他不会孤独啊，在他身边我不能长大，再也不会受伤，诸如此类的话。可总觉得这些是借口，只是想安慰他也安慰自己，主要是安慰自己，让自己的心在这份被抛弃的感情面前还能够平静地跳动。这段话的意义是，如果你说要离开就走吧，不要去找借口，也不要化妆。 过去的事忘了吧，说过的话 心，吃过的苦已不再害怕，喝一杯咖啡的意义是喜欢，有泪自己擦，是在乎你眼里孤寂是否存在心底，在尘嚣里在碎里心早已没有你，淡然无息梦上情绪，反正散场只有你，收拾着寂寞换你眉目清晰，

我是一名的哥，我就说咱们那个出租司机吧，就大家这个干这个行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，为一些顾客服务，就是说确实要认真的，就是说对是一服务行业，要态度呢或者是方方面面要做的好一点，干活的时候呢注意点安全，然后多挣钱，注意自己的健康，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出租司机的关心嘛。 海一朝澎湃，偶尔会在我身边静下来，看浮沙流走，又在潮水中涌来，始终在我的脚边徘徊。我平静等待，心里的海却会翻腾起来，思念封口，写好旧日的门牌，投进汪洋中随意漂流。多想你明白我心里的爱， 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着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问你想不想吃饭，你也许今天想吃饭，从发问到回答，怎可以这样慢？我说好不好吃饭，从来没说明那时间，还有着爱带笑无失时间。 薛凯琪的《未约定》。我们很久没有约在一起去看月亮，那并不是八月十五才能做的事儿。有时候当我们共同凝望一轮明月，心情会变得非常的舒畅而圣洁。好，我们再找找以前的感觉，来听这首夜歌，就叫《月光光》。 已经好久不曾抬头看看天上月，月光也会让人如此慌张。记得那年我们曾在月下雨中相知，如今却是人心爱却冷浪。海誓山盟的人一定还在地久天长，怎么活的渴望却早被遗忘。多想再次看见男人豪情与人柔肠，从未海枯石烂的梦想。今月已满，人不太孤单，空杯对月，何日把酒言欢。相爱若是荒唐，当初何必相识一场。 想想红尘多少遗憾，到底哪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，星空微亮泪眼汪汪，思念今日登场，此时此刻月光飞比寻常。爱去流浪，爱是山盟的人一定还在地久天长，怎么我的渴望却早被遗忘，多想再次看见男人豪情女人柔肠，从未海枯石烂的梦想。情缘一满人不太孤单，空杯对月何日把酒言欢，相爱若是荒唐，当初何必相识一场。抬头看看低头想想红尘多少遗憾，到底哪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，星空微亮泪眼汪汪，思念今日更长，此时此刻月光飞比寻常。 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尘世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 many places in my life and time. I've sung a lot of songs and I made some bad rhyme. I've acted out my life on stages with 10,000 people watching. We're alone and I'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.of me is what I hope to be. 这里是夜歌。对了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？傻了吧唧的手牵着手靠在一起去看月亮数星星，我想肯定还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你觉得这太小儿科，觉得不好意思了，那说明你老了。你觉得太俗没有新意，那说明你太复杂不够单纯。谁说我们不可以手牵着手？我甚至要大声地说，我们没能够手牵着手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一定要手牵着手一块儿离开。我是吴周彤，今夜的夜歌就到这里，明夜见。 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。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带来年初春。